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大飞看天下，真的要在大飞看天下那个频那里才看到的了。收视跌就预咗一定月数唔够，我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，就请移玉部就过嗰边，咁大家喺八大台就订阅追踪 like 同 share， 咁希望大飞看天下喺佢另外一条跑道嗰度呢能够做得更加好啦。咁亦都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其他嘅主持，咁科金等佢哋有杯茶飲下啦。咁黄昏流星群，咁前日呢竟然有一个古仔我重录咗，唉真係惨，因为太多我日日都睇，咁但係有时录起咗自己太忙冇寫低，咁嚟緊唔会㗎啦，因为呢都係仲有10個8個嘅啫，咁讲埋就真係要结束啦，咁再做返之前嗰啲啦，咁希望大家尽力支持。呢、這个古仔好奇特嘅，但係都 ok 嘅，而家我要讲一个叫做杀手嘅爱情故事。在一间写字楼里面有两个中女，一个50岁叫阿红的，一个47岁叫静子。两个人中人之姿，即是一般人啦，靓人不讲得靓，但是呢两个都是单身。现在呢这些这样的中年女士呢单身好普通，你又冇结过婚，两个成日呢一落班或者食饭时间就喺字字浸浸，对于一啲男性呢讨论或者呢说三道四好唔好咁平头品足。咁今日食饭嘅时候呢，啱啱两位女士呢对面呢就係佢哋嗰个经理。佢个经理呢好肥好论尽，好似大肥咁啦，胡须邋遢。咁呢啲人就话唉，阿红唉声叹气就讲，连呢啲人都结婚生仔，嗰啲女人真係冇眼光。静子只能咁答佢，可能我哋要求高呢。两个噏完一轮之后，咁夜晚返到企，两个人唔係一起住嘅，虽然大家都单身，咁各自租咗啲叫做单身公寓啦，都住附近。咁红就住喺阿静子对面，咁而静子今晚翻到嚟，突然间佢听到隔篱有啲声，因为啲单身公寓啲墙壁都系麻麻地，咁啊嘻嘻鞋鞋嘻嘻呵呵，咩事呢？个男人声嚟嘅，发出呢啲声，你知啦，好敏感噶嘛，一个单身女士听到呢啲声，第二朝早。佢出去就发觉原来隔篱新搬咗一个男士，50岁到，好大隻嘅，睇落好结实，个样貌比较平凡啲，又唔起眼，咁出门口原来新搬嚟咗一个人，男人好好奇落去，咁一起上巴士，咁卒之大家始终都系唔同路。我咪返到公司静鸡鸡真係同人讲，喂我隔离搬咗个男人，唔知点解呢夜晚呢好多怪声。你露台同隔离露台连住㗎，你冇偷偷望下佢做緊啲咩？ 唔系啲单身男人成日喺度搞埋啲奇奇怪怪嘅嘢系嘛？唔知啊，不如咁啦，今晚你嚟我屋企睇下有咩事发生。卒之一到夜晚，两个食完饭，翻到去突然间又听到隔篱嘻嘻嗨嗨嘅声。阿红好好奇，佢话呢个男人唔知喺度搞乜嘢。单身男人都系古灵精怪噶啦。咁佢行出露台，跨过少少望过隔篱，见到隔篱嗰个男人喺度玩紧健身，好大只，好大只。跟住红走翻嚟，哇！你估我见到啲乜嘢？咩啊？好大只个男人喺度玩健身，原来50岁人仲咁 fit 嘅。哇！两个喺度一热烈咁讨论，一宿无话，亦都唔知隔篱嗰个究竟系咩人，亦都唔知道佢究竟有咩事。到第三日，静止翻屋企，突然间见到隔篱嗰个男性喺门口嗰度跌低咗，佢走埋扶佢，好似不省人事咁，佢个身上插条锁匙，开咗门。好重好重，佢唯有想办法整醒佢，然后扶咗佢入去上个床，搵啲毛巾抹佢块面。佢话唔该你，你咩事啊？你有咩病啊？冇啊，我久不久，因为我心脏有啲事。咁你仲做咁剧烈运动？个男人望住佢，你偷睇我？佢唔係，见到你咁大隻，个身形咁好，咁我估你做好多剧烈运动，係呀。咁但係呢，我有食血眼药嘅。咁啊头先係囉，冇辦法，都多謝你。点称呼啊？我叫静子，我叫修哥。两个人认识咗，但修哥从来唔讲佢做啲咩。阿红好好奇，成日走嚟及佢，我亦都唔好意思，即係静止唔好意思同佢讲话佢哋开始咗拍拖。两个人好开心，但阿红有一个好八卦嘅人。今日晏昼食饭嘅时候拉住静止讲，喂，你知唔知我哋嘅经理呢又肥又辣泰哥贤哥呢，我呢两晚撞到佢呀。咩事呀？佢以前喺大酒店嗰度出入㗎。咁你又去？欸，我哋去隔离嗰间百货公司嘛。佢喺嗰度出入，同埋晒啲政商名流呢出嚟㗎。以佢咁嘅身份边度消费得起呀？六星级酒店喎，连续两晚我都见到佢。连续两晚你要做咩呀？去百货公司日日都去㗎。唔係，就是、第一日见到佢，第二日我又真係装下佢嘛。啊，每一晚都唔同人㗎，全部都係啲政界名人嚟㗎。会唔会有啲咩事呢？点知啫，唔好理人啦。唔好理人。第二日返到寫字楼啊，静止见到好多人喺度讨论緊，嘩，我哋嘅经理仲未返工嘅，点解？我大声讲，冇理由嘅。今朝早我食早餐都仲见到佢。乜静止瞪大只眼，你食早餐见到佢？係呀，你跟搞咩？咦，我觉得佢好奇怪，点会同嗰啲人喺埋一齐啫？跟下佢还是冇嘢做。咁而家呢唔知呀，佢食完早餐之后呢，佢上咗的士，咁你都知啦，我梗係搭巴士返工，咁喺呢度见到佢。未返。突然间喺第二个部门走过嚟，你哋知唔知啊？你哋经理死咗。吓，大家擘大口，唔相信原来佢喺搭地铁嘅时候俾人哋一隻手拱咗落车。拱咗落去嗰个火车轨嗰度。卒之唔喺度啦。阿红好惊讶，梗有古怪嘅。静止不知可否，因为佢自己沉醉緊佢自己一个恋爱嘅生活。跟住阿红同佢讲，喂， 你觉唔觉得你隔篱嗰个好奇怪？咩好奇怪？又大只，又普通，早出晚归，啊，又唔知佢做边行，啊，各样嘢你知唔知啊？唔知啊，知道佢系做做写字楼咋，但系佢从来都唔提嘅，从来都唔提。你同佢好熟噶？唔系唔系，喺呢个时候，静止嘅心打咗个疑问，系咪咁嘅咧？点解系咁嘅咧？点解佢唔提下佢做咩嘅？翻到屋企，走过隔篱，见到阿修哥，佢问：乜其实做咩嘅？点解你从来唔同我讲嘅？普通翻工放工咯，冇乜必要讲啦。唉，迟啲先啦。好似好神秘、好奇怪咁，静止又留低，即系又留咗个心眼喺度。阿雄系一个好八卦嘅人，佢有个亲戚系做一个做侦探社，佢叫个侦探社嗰个亲戚个表哥帮佢查一查呢个经理究竟发生咩事，卒之。真系有啲蛛丝马迹，原来发现到呢位仁兄，佢同政商界来往好密切。以前呢个人士喺廉政公署度做嘅，冇做之后就死要上班，但系肯定系关咗啲贪污案各样嘢，被杀人灭口。呢个系估计推理。阿雄话咗俾静子听，静子又留咗个心，跟住阿雄同佢讲：你觉唔觉得你隔篱屋嗰个好似杀手？冇理由嘅。静子当晚翻到去同阿修哥倾开，将呢啲事原原本本话俾阿修哥听。修哥喺度笑：哇，你呢个正式推理迷嚟嘅，呢啲嘢都谂得出。讲完。睡觉第二日发现了阿雄在游行道意外地由高处堕下身亡。阿静子很害怕吞口水，难道修哥真的杀手？我昨晚跟他提完，今天阿雄就不在这里，个人很惊惶失措，唔知点样，佢发觉咗佢台面有封信，系阿雄留低俾佢嘅。佢拆开咗，佢喺度望，见到封信写嘅内容，我怀疑阿你隔篱嗰个修哥系有问题嘅，因为咧，我委托咗我呢个亲戚去调查，亦都调查过佢。亦都调查过我哋嘅经理，发觉喺经理出事嗰日，阿修哥都系喺嗰度。你小心啲，如果呢封信我唔能够亲手交俾你嘅话，可能我都有事啦。静子好惊，但系佢真真正正真系中意咗阿修哥。佢夜晚再翻去，再同佢讲，其实你做乜嘢啦？我在一间地产公司做咯，做咩事啊？阿雄唔喺度咯，吓？我俾封信你睇，佢将佢封信俾咗阿修哥睇，修哥睇完之后，听日你请日假啦。阿雄请日假，佢带佢翻工。去到嘅时候攞个会员证，嗰度好严谨，佢亦都攞咗个访客证俾静子，一齐入去，跟住翻到一间大公司，一间地产公司咁嘅大，佢入到间房，指指呢度就系我办公嘅地方啦。佢点解你从来唔提嘅？我冇谂住结婚，我冇谂住有一段长久嘅关系。咁既然你问起，我想话俾你听咯。我有啲钱嘅，吓、啊、有啲钱，佢话系啊，我有啲钱。去到呢间地产公司，静子望住阿修哥，佢话我喺度翻工嘅，呢个工作证， 我帮你攞个探访证入去，卒之两个行入去睇，睇晒所有嘅事。佢真系要翻工，佢系喺度做经理嘅。佢系啊，因为我单身，我好中意份工，所以咧我不停喺度做。咁点解你带我嚟啊？我想你知道我更加多嘅嘢，因为我想我未来下半生都同你一齐。真系，系啊，我哋买楼啦，你都住紧单身公寓，边有钱啊？两三千万我有啊，吓？你都见到我啦，一个人翻工放工，嗰啲好简单嘅生活，我个个月都搵十零万嘅。咁做咗咁多年，有少少投资，呢个钱我有嘅。不过咧，我从来都冇谂住我有家庭。咁而家想有家庭咯，咁应该系买楼置业，两个人逍遥啲啦。之后我唔会咁勤力噶啦。两个结咗婚，净止好幸福，收歌亦都冇再走来走去，翻工放工准时食饭，两个人生好开心。但系呢段时间里边有一个好暗嘅办公室，办公室一个会议室里边有五六个人，大家睇唔到样貌，因为真系好黑。一个杀手唔做啦，佢嘅下场就只有消失嘅可能。呢句说话讲完之后，第二日收歌又被人发现咗喺火车嘅路轨上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